今天想讲的东西啊，比较零碎。我觉得，就比如说，我的课纲里面有一个什么化精气行味之类的话题，这个话题会沾到一些这里那里的本草学的东西。然后另外呢，还有昨天这个五行起了一个头啊。那关于五行的象征意义，以及为什么说，什么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人愤怒会伤肝啊，什么会伤心啊，这个东西好像，也是可以讲一讲。然后呢，但是呢，我觉得我从昨天晚上、今天早上在考虑啊这些主题的时候，会觉得，我自己有一种教学上的无力感，就是无论如何这些东西都会牵扯太多，就讲到这个又会扯到那个，然后呢。讲到后来，我觉得本来没有列在课纲上的，就中国人的身体修炼的，两张地图，就是《黄庭经》以及这个《参同契》的不同的修道取径的内容也会混杂在里面。因为比如说讲到精气，龙庭之气，就会讲到，就是全身精气最强的是在大肠的精气嘛。那个最强的精气呢？我说精气在这个四大皆空里面是空嘛，所以就是回归形而上的世界，而那个力量呢，在就是我们中国人嘛，用来揪高肓排垃圾的那个力量，在瑜伽术的训练里面叫做昆达尼里，就是把这个人拉回形而上的世界的力量，就是它会沾到很多，所以不得不说，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内容会有一点，会有点杂乱，而且那样的杂乱，我个人以为啊，对于听的人来讲不会那么舒服，所以我是抱着大家都多睡一睡的心情来讲的啊，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个人认为这种知识上面的乐趣啊，有或没有对你的人生影响不大，就是中医真正的重点。昨天已经讲了，重要的是每一个的辩证。那这个辩证的东西，如果你能够处理得当的话，基本上你这个临床操作的医术就可以相当安稳。那至于说关于养生的事情，我昨天也差不多一个大概的框架也说了，所以同学我相信如果有听到的话，也是心里头有一点，就是我不敢说是就是至少有一点事实是可以这样承认的那样的，就是这件事情差不多，实际上就是这个情况，那知道一下也就可以了。所以今天的上午要讲的课程内容，说不定各位我的想法是还真的不用太专心听。那我的课堂呢是欢迎睡觉的啊，这个昨天天威助教睡觉被小王摇醒，是因为怕他打呼影响各位同学上课，不然的话呢，就是助教是我从前的课堂呢，因为丁助教是不打呼的，所以有什么课对不对？丁助教就在同学面前先躺平了啊，那这样子就代表以助教以身作则啊，让同学明白这课堂是可以尽量睡的，所以就是不用努力的撑住啊，就是。差不多可以关机就关机，休息就趴着睡啊，就是睡舒服一点。那想到昨天的这个辩证的话题，因为昨天不是同学第一个下课问的问题是说，就是没有中医的医理的话，如果我们不讨论医理的话，那中医缺乏一个中心的指导原则。那这件事情我昨天的回答是说，其实中医的医理最好是体现在辩证点上面，而不是在那个空想科学上面。那这个所谓体现在辩证点上面，我过去教这个伤寒论的课都常常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好比说，如果有一个家庭主妇打电话来跟我说，哎，杰忠啊，我家里面有人眩晕啊，头昏啊，一直头昏想受不了了，那要怎么医？那我就说这个东西，哎，我差不多。五分钟到七分钟，我就可以把这事情教完了。就是这样嘛，就是比如说我在电话里，我肯定这样讲，是这样，你要先问他啊，是不是这个坐着好一点，站起来比较晕？如果坐着好一点，站起来比较晕，代表这个人是中焦有痰，然后塞住了，所以他的血液上不到头，所以这个就吃鼻涕干。 那如果这个人呢，坐着站着都一样觉得房间在转，那这个是他血里面有痰，所以脑不能够吸到足够的氧气，所以去掉血里面痰是泽泻他。那如果这个人呢，坐起来站起来都一样晕之外，他还有一个特征是眼睛闭起来会好一点。那眼睛闭起来好一点，看东西会更晕，代表他是脑本身虚。脑本身虚是一个一般江湖上有一个方，应该是验方清兵里面的吧，就叫防眩汤，就防止眩晕的汤。那个是直接从眩晕的角度去补一点点脑，它就可以补晕很多。然后呢，再来要问他说，你会不会发眩晕的时候啊，会一直有一种很多口水涌上来，好像要呕吐口水那种感觉？那个呕吐口水的感觉，你们一般叫什么？吐涎沫，就是中医的说法，就是说那多余的口水要涌出来很多，有那种经验吧？就是犯恶心的时候。那这个的话，就关系到他身上这里的这个水的整个的流动都有塞住的地方，所以他这个内耳的什么地方水塞住了，所以这个是五淋散。那如果这个人呢是非常容易晕船、晕车、晕船这种体质，那根本他这个地方内耳的那个犯规管什么，就容易有淤积那个不良的液体。那这个呢，你就小茶壶汤加五淋散加温胆汤，因为我们台湾用科学中药嘛，克数都很少，各加两公克、一公克就可以了。那再不然的话，如果是伤寒论完美的少阳病柴胡症呢，他也是会有眩晕的。所以呢，柴胡症的话，你要问他说，哎，平常会不会啊？这里有一点闷痛的感觉，会不会好像胃口不是很开？然后会不会好像有点生闷气的感觉？会不会早上起来有一点口苦？如果会的话，有一个就够了，那就开小柴胡汤直接治。那这样子的话，基本上你遇到眩晕。就大概十个里面有八个都医疗了，我如果刚继续排就可以排到十三路，但十三路不太偏了啦，什么后颈有骨刺所以眩晕那种比较少。可是就是我跟六家店主妇电话里面这样的讲一讲，对不对？基本上七分钟就是他家庭主妇一眩晕，他方圆五里之间的中西医院没有人医过他。而且在每一个病症点背后其实多少有一点医理，但是我还是要说，这些医理多少有一点虚构，就我不能说那是绝对的真相。可是基本上这样子开药都会很有效，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能够在临床上面发现这个跟这个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就是抓到那一点点的不一样，你的医术就是七分钟就可以最快就可以包赢的状态。所以。那另外有一次，有一个学姐来上跟我说，他是谁啊？什么？胆结石发作很痛。那我是差不多电话里面都有五分钟吧，就去请他抄一下。然后呢，什么胆结石啊，痛的时候，如果是这个痛用这个汤，那个痛用那个汤，就讲完了。大概是这种感觉。那所以你说，我觉得我有没有医术？我觉得我没有医术。甚至我从前在戴臣助教的那个年代啊。我那时候带陈助教的时候，我就说一句话，我说：“你记得哦，学中医你最好不要有想事情的机会，就是说你会去想说这个人到底是这样还是那样，应该用这个方还是那个方。当你在这样想的时候，代表你其实没有察知清楚他真正的状况，就是你有足够的思考力跟感知力的时候。”是不需要足够的感知力跟表现力的话，是不需要用到思考力的。所以你用到思考力的时候，就代表你感知力不够精准。而在中医上面的感知力不够精准的话，其实是你稍微要自己，我说方法很简单，比如说你不知道他是要用这个方好还是用那个方好的时候，你就稍微只要动一次思考力就好了，就是。用这个方跟用那个方的人，因为这个方它会调理到某些体质点嘛，那个方会调理到某些体质点，那他们的症状应该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就是你要用附子还是用乌梅的时候，用附子的人他的脸红是粉红在这个地方，用乌梅的人他的脸红是猪肝红的整片脸，就是你总是有办法找得到用这个药或者用这个方他的。判断上的不同点，比如说这个胃火很旺，就是这个是基本中的基本啦，地下室等级的医术。就如果这个胃火很旺，你要退他的胃火的话，你说黄连也退胃火，生石膏也退胃火，那我要学哪一个？ 那不是很简单吗？生石膏是又润又退火，黄连是又干燥又退胃火，那叫它舌头伸出来一下嘛，对不对？同样是黄黄的舌苔，又厚又腻的，你就用黄连嘛。那就是又有裂痕又焦黄的，就用生石膏，是不是？所以你的每一味药，每一个方，在出手的时候，只要想你的各种选择的时候，到底有什么判断点，就蛮容易处理的。当然，我相信有些问题是我根本不知道那么多方，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啊。就大概，从这个角度来想的话，就是你慢慢把你的中医啊调整成，就是当你要思考这个学理的时候，你就要告诉自己，思考这些学理在临床的实践上并没有那么直接有用。但是我在想这些理论的时候，如果我能够透过这些理论去找到我可以采用的辩证点的时候，那我的这个药就会开得比较顺手。像清朝的那个陈士铎啊，治疗牙痛的方，他就有什么，你的牙痛啊，是不是张开嘴吹到风的时候会牙痛？如果是的话，代表牙齿受了风邪，你的牙感冒了，所以你要放你的牙床驱风啊。然后，但如果你不是这样，而是自己这样热热的发痛呢，那就代表你是肾有火邪，其他内脏也有火邪，所以你要先用玄参跟生地黄去退这个牙齿连接的肾的火，然后你再看是牙齿第几排第几颗啊，这颗痛呢是哪一个脏比较有火，这颗痛哪一个脏比较有火，然后呢看算是哪一颗牙比较痛，再加哪几味药，就是都是数牙齿也是辩证点，这样可以明白吗？所以就是我们历代的中医啊，已经帮我们找到了许许多多他在临床上发现的辩证点，而这些历代中医发现的辩证点就是他们一生的江湖一点诀，而这些东西完全不是不传之秘，任何一个历代的医家写的书里面，这些东西都是赤裸裸的摊开给你看，所以这个没有秘传而很好用的部分，你就先可以学会。那如果你还觉得困惑的话，比如说我在其实怎么样都辩证点或者病机找不清楚的情况啊，我很喜欢用的书，一本是好像是清朝一个叫做验方新编的书，就里面有很多小偏方，然后另外一个是最近大陆一个叫赵俊新的大夫写的书，叫做《十一师秘药》，他有十一个老师，他把十一个老师常用的好方都放在里面。那种就像那个做针灸学的那个所谓的经外奇穴的那个，就是没有什么道理，但是这个穴道就是有效的这种诊疗法，就是这些，就是你从我的话呢，从验方新编或者是十一师秘药这类的书里头啊，我也就是找那个好像拿来试试看，也常常会有意外之喜，因为你在理论的世界真的已经走投无路了，你真的是分辨不出来了，那就有这种理论之外的小偏方可以用。就好比说曾经有一个我当年伤寒论偷偷教的那个班，有一个同学啊，他在来这个教室的时候，他的肾结石发痛，那肾结石发痛，痛的就是他上到一半课就回去了啊，就在教室待不住了，因为同学是不是知道肾结石是很痛的？那个时候呢，我忘了是怎么一回事啊，就是因为肾结石，我们一般用病机来讲的话，常常是这个，我是用说用经方啊，因为有很多实方可以用，并不是只有这个方可以用啊，就是经方以病机来讲，常常是所谓的猪灵汤症，就是这个人身上呢，他的水跟他的热气啊，互相纠结在一起，所以产生了这个结石。那这个水热互结的肾结石呢，我好像我忘记细节了，我好像一开始是有建议他可以用一次猪灵汤，然后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没有效还是怎么样，我忘了。但是后来我就帮他在那个在这种偏方类的书里面看到一个方啊，就是拿新鲜的天门冬榨汁，然后兑一份黄酒，这样喝下，因为天门冬汁比较寒嘛，所以还是兑一份酒比较好。但这个我也不知道那个黄酒到底是为了去它的寒，还是为了让它药性行得开，我也不知道。而 而且呢，历代说天门冬都是它是比较凉而润肺的药，对不对？并没有说这个东西可以治这个肾结石。那我呢，这件事情真的是胡掰乱掰的选这个方，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家里面在做天门冬酒，用了一个那个韩国修龙牌的慢磨机在磨天门冬。那天门冬在磨那个榨汁的时候呢，那个很就是我们动不动啊就拿到那个店说我们这个砖头那个磨的那个头啊坏掉了，那这个所以呢给我换回来，因为还在保护期内嘛，所以动不动保护公司就再换回来。所以小方助教就换了几次，那个店员也觉得怎么这个样子，你们家是磨什么东西啊，磨机啊，就是怎么会这个几个礼拜就来换一个头，就是那个店员也很头大。而这个店员就说了一句话，就是这个很奇怪啊，你就是照理说这个头是这个机器最硬的东西，它旁边那个滤网是比较软的，如果那个头按着那个滤网磨，应该是滤网烂掉很多次，不是头烂掉很多次啊，对不对？然后我现在正在讲疯话啊，这次同学不要太相信啊。然后呢，我就想到说，哎，中国的本草书说天门冬就有这种东西，它的刺是倒着长的，你顺着摸就不受伤，逆着它摸就受伤。然后天气暖，跟它说你可以开花结果，它就摁着不开花。然后在天气冷，说这么冷不要开花了，我就是要开给你看，就像什么都跟你拗着来的一种植物。那这样子，我就跟那个同学说了一个安慰性的胡说八道的医理，就是我们说我们从磨天门冬的经验里面觉得啊，天门冬是这样的，磨的时候硬的东西反而被它弄坏，软的东西它没有弄坏。那你现在肾结石在痛嘛，你的那个输尿管是软的，结石是硬的嘛，那吃天门冬应该还蛮刚好的吧？那就完我就喝了就好了。就真的是没有医理的乱掰，那当然，其实长期来讲的话，也有人说每天嚼几颗核桃来吃的话，对于肾结石很有效啊。那还有就是，民间偏方还有那种我们台湾草药店都有卖的，就是新鲜的金钱草。金钱草呢，它里面根本化学成分就非常化学，就二两三两煮水，那一起喝下去，那也能够化。其实。如果是化胆结石的话，化石的东西还有什么鸡内金啊、海金沙呀、什么玉金啊。但是化肾结石的话，因为鸡内金是比较是胆结石的类别，是有脂肪结石的，所以要用得到鸡内金。但是肾结石完全是矿物结石，就不用鸡内金。那玉金是通胆管的，那不通肾管，所以玉金也不必。所以你海金沙跟金钱草加在一起也可以。那当然你还有别的做法，就是比如说药物里面要让那个管状物里面的阻塞能够通的话，你可以加芍药，可以加枳实，因为芍药让管状物放松，枳实让管状物缩紧，这两个一起有的话，它就能帮你挤东西出来之类之类的。各位同学的手机都很劲爆，那这个所以呢就是在中医的临床上面，我刚刚讲的东西，我自己觉得是蛮好用的医术啦。可是这些蛮好用的医术，基本上并不需要你去想通那么多事情。但是，我之所以多啰嗦这么多，是因为其实，在辨证这件事情里面，背后是有医理的，同学能够理解吧？只是这个医理不是那么明显，但是。辨证而有效这件事情是，就像我那日本徒儿讲的，辨证这件事情是中医最接近真相的点。但是呢，辨证然后这样有效，但是还差一段不直接接触到真相的点，就是在这期间真正的道理是什么？其实历代的医家都是在胡掰瞎掰的，像我们说什么打天门冬之那个鬼话一样，啊，就是。为了要自我合理化，所以要胡掰瞎掰，就像是说因为桂枝驱风的效果很好，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胡掰瞎掰，说这个桂树旁边肉桂树旁边都长不出其他的草啊，因为其他的树是风木之气，这个桂树呢就是专门对别的树是有杀气的，对不对？我们就要为它捏造一个不是事实的本草童话故事， 来逼近那个我们其实不能知道真相的事实。所以，或者是说我从前啊，我本草书上啊看到有一个说法，就是因为有一个药是叫做厚朴，听过没有？厚朴吃下去以后，好像你的这个肺啊，或者是脾胃都会横的被推开。那本草书写到厚朴呢，就是这棵树的小树苗啊，长得高度才一尺的时候，横宽就有两尺，这么肥的树，就是阿里纳日本话是不可能啊，就是哪有这么畸形的树苗啊，对不对？就是所以呢，同学，你苗头说你看过厚朴，对不对？对，活就是厚朴的树，知道长什么样子，对不对？对，所以呢，当有人要把真正的厚朴照片给我看的时候，我的表情就像是有一个韩剧《冬季恋歌》里面的裴勇俊一样啊，就是那个时候他那个很喜欢他那个崔智友啊，因为种种因素，终于决定要放弃跟裴勇俊的感情，然后他就把裴勇俊从前送他的一个项链还是戒指，就把裴勇俊约出来，然后退还给他，就是我们今天到此为止。然后裴勇俊看的就是那个是冬季恋歌，看着我们家的婆婆妈妈眼泪这样的一滴一滴流下来的一幕啊，就是，然后那个裴勇俊看到崔智友来了，就说：“你可不可以暂时先不要说话，让我可以有片刻的时间幻想你叫我来，只是因为想见我。”啊，这个就是本草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不要告诉我真正的肉桂树旁边长了很多杂草，也不要告诉我真正的厚朴的幼苗根本不是长那个样子。就是要让我像《冬季恋歌》里面的裴勇俊一样，保有片刻的幻想，不要戳破我的美梦。就是，因为我们的《本草》的童话故事，它就是一个，就讲一个我们够不着的真相的谎言，就是捏造的。像我们中国人说龙骨，对不对？也是在捏造。就是说，因为龙这个东西，我们其实挖到的龙骨就是古代的比较大的动物的化石。可能是一万年前的牛啊马啊都有可能，可是呢，中国人就一定要捏造一个故事，说龙是一个在异次元的生物，就它的本体不在这个三次元世界，所以它跟我们三次元世界的所有的物质都是穿透而过的。那它冬天的时候在地表底下休息，春天的时候呢会冲上天空去玩。那这个无形的龙冲上天空的时候，就会开始打春雷，就是他认为春雷是冲上天空的龙气造成的。然后呢，其实这个说不定有可能是真的，因为我们也看不到嘛。然后他说，但是这个龙呢，原来在地底休息，它忽然冲上天空，地底呢就变成少了一条龙。它少了一条龙的地方，就会因为忽然少了那个龙，就泥土就缩成龙骨了，就是被那个忽然少了一条龙的真空状态缩出龙骨。这个当然是胡说八道了哈，那所以呢，这个是少了一个能量，所以缩出一个骨头，所以这个骨头呢，就可以把那个冲向天空散掉的能量叫回来。所以如果今天常常在烦心，你的能量很多都发散到天空去，我帮你抓回来啊之类的。但是这个相当有虚构啊的状态，所以就是在这一点上面，就是。我们学习中医的有一个颇有意思但是又颇为难的点，就是你又要知道自己学习的是谎言，又要知道这个谎言是用来帮助你逼近一个我们现在的科学能力还不能够发现的真相的象征符号。所以我觉得学中医的话比较有可能坦然的心情大概就是我知道我其实不知道。就是像张仲景说的这六道气场，或者说这个五行的深刻，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如此这样的一个存在状态啊，其实是很值得怀疑的。所以张仲景的这个六经辩证系统这件事情，首先历代对于张仲景六经辩证的解释，就是历代医家对于这个六经辩证的注解，目前学术界的归类大约是有42家，不是42派，就是张仲景的这个六经到底是在说什么东西， 有42种不同的看法。也就是说，有就是其实大家都可以找张仲景的毛病的，有人可以拿，甚至可以拿《黄帝内经》来找张仲景的毛病，就是《黄帝内经》根本没有说那么多，《黄帝内经》说的那个六经只是从这里这个经传到哪里，这太阳经，就太阳经这样的往下传的时候啊，你的背会酸痛，他没有讲你会爬风，他没有讲什么，这些都张仲景胡说八道乱掰的。就是以《黄帝内经》为圣经的人啊，也可以这样子说，张仲景讲的话都不照《黄帝内经》乱七八糟，也有这样的情况。那张仲景之所以站得住脚，是因为临床有这个症状，所以他站得住脚。你用他的方法医得好的话，就不要计较了。但是你要严格的说，张仲景的这个方子就一定是治太阳寒水之气的话吗？这个不一定，因为比如说，太阳篇里面有这个炙甘草汤，治疗某一种血虚的心跳不规律的，那这个东西其实根本就是杂病，只是张仲景刚好发现在临床有的人感冒就变这样，所以就放进伤寒论里面。但是这个方算不算是直接调理太阳寒水之气的病变？那也不算啊。或者说什么在感冒治疗过程有人支坏了，所以脚抽筋了啊，那就用芍药甘草汤帮助他脚不要抽筋。那你说芍药甘草汤是不是在调理太阳寒水之气的方子？那也不是啊，它也是一个杂病的方。所以也就是说，张仲景的这个学理呢，因为他在临床上要顺便照顾到很多事情，所以基本上他的这个六经的病里面就已经开始蔓延出去，带到很多其他东西的治疗。但是这种事情，我觉得作为一个学习者，基本上我都是抱着就原谅张仲景的想法，因为临床上好用了就没有事了。那至于说，因为我想这也是我的个人兴趣，因为我说个人兴趣，要说的是个人没兴趣。就至于说思考那些医理的事情啊，就是昨天同学讲的如何让自己的医术更上一层楼的那件事情，我会觉得我比较喜欢就是基本功练一练这样子。就是就像你如果问我说我的庄子的训练在我自己身上我能不能再进步，我就说我对我来讲进步的方法就是每天还是练庄子基本功，就我没有更高层次的训练，我就是觉得每天练基本功就好了，就每天打基本的拳套就好了，就对我来讲是这样子。那有一次我在厚朴学堂啊，就是徐文斌哥哥的那个就是中医宅男的那个热情又在有点小燃烧啊，就拿着《黄帝内经》的一篇问我，就阶梯啊这一段你有什么看法？就《黄帝内经》讲说什么六阳三阴三阳之经啊，这个二阳怎么样，一阳怎么样的时候人会怎么样，然后三阳怎么样，二阳怎么样的人会怎么样啊，就讲了非常多，他就拿给我看，也算是试试我的斤两啊，就说这些你有什么看法？那我就说，徐哥，这个我何必有看法？因为这样的人我临床上从来没有见到过啊。就是你如果没有什么遇到这个人生那个病，对不对？那他那个理论对我来讲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嘛，对不对？那理论可能是很精妙很重要或怎么样，但是对我来讲没有这个病人我就不用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了吧，对不对？就是你不用去跟我讲那个什么远在16万光年之外的那个某一个星球上面的青蛙这个是肝还是胆，那个没有关系，因为我没有要吃它，对不对？就是吃不到的东西不用去处理。然后呢，但是呢反过来说啊，因为那个时候徐哥哥还没有开始教伤寒论啊，他有很多理由，我每次问他这个问题，就徐哥为什么不教伤寒论？那因为他其实伤寒论是很熟的啊，但是我就说，哎，你那个时候伤寒论怎么不教伤寒论？他每次给我的，我每次都问，因为他每次给我的答案版本都很不一样啊，就是说他比如说他说比如说有一次的答案是说啊，因为我的老师还在世，那就我老师也在教伤寒论，那我如果也是教伤寒论的话，怕人家觉得好像我的教法跟他不一样，好像就是不认同自己老师啊，所以还是跟老师再说啊，真的就是这种不同版本。但是有一次呢，我问徐哥说为什么不教伤寒论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我特别的喜欢，他说，电脑都学得会的东西，为什么要人来学？ 太简单了，这个有什么好讲的？这电脑都学得会的东西，为什么要人来学？那这个，所以这个版本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我觉得我之所以教上来论教得很轻松，就是真的不难学。对不对？这样这样，就张凡论就好像是你那个什么那种什么心理测验的问卷调查，对不对？就是你今天经过一家店，有四样东西让你买，你要选的是 A 面包、B 苹果啊 ，C 什么钻石，对不对？你选面包代表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不对？那这个也是一样嘛。你今天感冒了，先问你你是怕风还是怕冷，那选怕风，然后再问哎你有没有后脑勺僵，有没有咳嗽，对不对？就这样向下选，就这样就弄完了嘛，电脑就可以处理得很好啊，对不对？所以。其实上海会很简单的地方，可是我有一次遇到一个来台湾玩的徐哥哥的学生啊，我自己也是好奇问一下，但我认为那个学生说不定说的不是真话，因为有很多人发誓说没有听过徐老师讲这个话，就是哎你怎么，我就说哎你们来台湾玩啊，要不要我带你买科学中药啊什么的，然后呢，那个同学就说就是我说你们平常常用什么方啊，要不要？好，常用的方可以买，最重要比较方便啊。他说：“哦，我平常不敢帮自己开方的。”啊，那我就说：“哦，那这样子，我就说，那是，我不知道什么话题怎么转的，我就说，就那个同学很用力的说：‘哦，我们不敢帮自己开方的。’然后我话题又转一下，我就后来就问说：‘那《伤寒论》学的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哦，《伤寒论》怎么能学？这个我们徐老师说，《伤寒论》太高深了，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不能学的。’”就是当然，我说这个不一定是徐哥哥讲过的话，我只是说这个是学生的这个某种看法。但是呢，这个东西我会觉得说，各位同学，你的看法怎么样？我有没有我不晓得，但你们都已经来这个堂跟我混了，应该也没这件事儿啊。但是我是猜了，这个。我是猜了这个中医爱好者的世界啊，有没有可能说，中医爱好者的世界有没有可能说是有一些人是觉得《伤寒论》很高深，所以很不好学的？有认这么认为的人吗？有吗？占的比例有高吗？不小了，啊，不小了，因为我们这边取样不准嘛，对，来这边做的人大家都觉得《伤寒论》挺好学的。对，所以，那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它高不高深，或者是好不好学，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冲突的选项。就是因为我把伤寒论从头到尾每一个方都用过了，我也不一定知道是什么道理，对不对？所以它可能果然是很高深，因为我真的不是很敢说我真的了解它的道理。可是呢，因为用起来很好用，所以也是很好学，对不对？就是这个东西又高深又好学。这样就可以了，对不对？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高深就要难学，然后这个不高深就才会好学呢？所以就是又高深又好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排列组合。而且昨天跟同学讲到这个学《伤寒论》这个东西的得之于手而应于心这件事啊，我觉得。那个庄子的原来那个故事啊，我稍微再跟同学复述一遍，当然很多同学应该已经知道了，就是什么齐桓公有一天在读书，让他廊下有一个老工匠在雕轮胎，然后老工匠就走上来说：“这个大王你在读什么书啊？”他说：“我在读古人的书。”那他就说：“这古人到哪里去了？”齐桓公说：“啊，死掉了。”他说：“那你只是在读古人留下来的垃圾而已。”那齐桓公就说：“什么？我读的人家这个书是他的精华，怎么会是垃圾？你给我讲出个道理来，不然我宰了你。”那个工匠就是这样子啊，你看我在那边削轮胎，我就会知道怎么样那一刀下去刚好不快不慢啊，就是中国成语不急不徐是从这边出来的，刚好不快不慢的时候，那个轮胎就能够削得好。那个手感啊，我是心里有数，但是讲不清楚。那就是说心里有数这个词也是这个成语也是这里出来的。他说这个下手的那一下的那个手感呢，我很清楚，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教我儿子。他说：“所以呢，古人很清楚的事情，你现在在这样读，我也觉得是读垃圾。因为我这样子一刀都教不了的儿子，你的话怎么能学得会呢？”那所以就是我的徒儿讲的，就什么东西是 不可传授，什么东西是半可传授，什么东西是大可传授。那中医的好处就是它不像削轮子，就是你告诉你这样开你也就会了，就是不需要练功夫的过程。可是呢，这个因为它的道理啊，我们现阶段的科学不一定就能够真正碰触到真相，所以我们也只能够在实践之中啊，去拿捏那个分寸，而在实践之中得到的那个手感，就像我说的，中国人不知道中文文法也能讲中国话，就是它里面的确是有文法的，可是这个文法就是交给我们没有意识到的那一部分的脑子去管理就可以了。那当然这个，为什么一直有同学在进进出出？我们不是说准点关门吗？下课才放人，锁上吧，锁上吧，不要再进出了。还是尿急？啊，尿急那另外一下。所以呢，刚刚我讲的这个中医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啊，就是本草那些童话故事，这些的内容，总的来讲是要说一个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定义的词，就是中国人说中医是医者义也这件事情，就是那个意思的义啊。为什么医这个东西是个意思的义呢？这个医者义的义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啊，这个医者义也，我姑且好，我先直接讲，再换一个角度讲。首先，我自己有一句口头禅来代替这句话，就是我代替医者义也的常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是“身体是梦作者”这句话，就是我们人的潜在意识的世界，灵魂的自己。跟我们表面意识肉体人的自己要沟通的话，就会让你在睡觉的时候做到一点梦，对不对？那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可以说是可能潜在意识要告诉我们的讯息，因为它的次元向度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这个三次元的处理三次元世界的这个左脑啊，要理解的话只能够理解成一些片片段段的象征性的东西。对，而这个象征性的东西一直残留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什么叫象征性的东西？就比如那个早生贵子，我们中国人如果要象征早生贵子，就会放什么红枣、花生、桂圆、莲子，对不对？就我们中国人是一个非常习惯用象征符号的，所以中国人如果做梦要解梦的话，他可能看到梦里面，哎呀，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国画，比如说荷花旁边有个露丝，对不对？那个意思是和露，就是又和睦又那个不露瘦的露，又和睦又有钱，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样的象征性的处理方法。又或者是我说，就是右脑跟左脑沟通的这件事情，其实一样是有这个一样是有，就是发生在这个诗人的世界啊。那我从前讲说，常常讲的就讲短一点，什么“红豆生南国，秋来发故知。劝君羞采撷，此物最相思。”那如果这首诗是王维的朋友啊，看到这个王维发表这首诗的话，他们就说：“哎呦，老王出事了，他被一个坏女人骗走他所有的钱啊！”因为这个诗里面讲的有个东西叫红豆，而这个红豆是生在南国的红豆，因为北方的红豆是煮红豆汤吃的红豆，南国的红豆叫做相思豆，但他还怕你不知道是相思豆，所以诗名叫相思啊。那相思豆是很漂亮很漂亮，但是很毒的，吃了会死人的，所以红豆生南国就知道是遇到一个又美又毒的什么东西。然后呢，秋来发故知，就是秋天的那个豆的芽应该春天发才对，对不对？秋天发就是说，当我一个人觉得心中很寂寞的时候，本来应该忘记他了，可是又忍不住想起来， 哦，所以叫秋来发户子。然后呢，劝君羞采撷，就是这一家夜总会的这个小姐啊，各位朋友要记得不要去跟她搞，此物最相思，就是到最后我被她整得很惨啊，都还是会继续想她，这个很可怕的，会让人上瘾的。哦，就是王维的朋友看到就会说，哦，老王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啊。就是这些，就我们中国人是透过象征物在看事情的。那但是如果你看原诗不知道要通过象征物看的话，那后代的人就会改成说，哎，这个哎奇怪了，怎么是秋天发枝呢？这一定是老王写错了啊，改成春来发几枝。然后再看看那什么劝君羞采撷，这怎么对呢？那红豆是好东西呀，人要家人之间要常常思念彼此，相亲相爱，所以要劝君多采撷啊，此物最相思。啊，就南国的红豆采一大包吞掉，你是要自杀了？就是这个，大家对于象征物的解码不一样的时候，对这个世界会有不一样的意见。而我们生活在这个肉体里面，很为难的事情就是啊。这个当我们的身体啊，作为一个潜在意识跟表面意识沟通的媒介的时候，潜在意识如果有什么事情透过梦也不能让我们听得懂的时候，它就只好透过身体。所以身体是一个有形的梦境，是一个表面意识跟潜在意识之间的界面。那我说的这个医者必也啊，也就是说，如果站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治病当然是治身体，对不对？可是如果超过了我们三次元物质的世界来看，身体的本质就是一个梦境的时候，那你在处理这个身体，其实在处理一种意识的界面。这个电脑语言叫做 compiler， 有人听得懂吗？ compiler 是什么东西？转码器，我们台湾叫转码器，你们叫编译器。就编译器是干什么的？就把不同的语言翻译过来了。就是身体跟梦境都是作为我们表面意识跟潜在意识之间的 compiler 而存在的。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如果用科学的角度去逼近的身体，它是一个非常固定的物质的，所以我们会想说，我们大概用什么化学物质，或者动什么手术，或者怎么样，可以怎么处理我们的身体。可是你要找到一个完全能够照着西，就是说你完全能够让西医医起来觉得很安稳的身体啊，基本上并不是全部的人都这样，就是有些在西医院会发生的事，就是你觉得你医这个病十拿九稳的，可是这病人好像这个药投下去没有效，有没有过这种事情？就你以为这个应该是能够治这个的，可是药效不好。又或者是你把它治到完全没有癌细胞了，然后说你康复，就他第二天在家里面坐着就往生了，啊，就是这种故事都常常会有的。那什么样的人是这个完完全全西医在医起来就觉得这个人很安定，就是医起来没有意外的呢？就是昨天讲的心理变态完全解离掉的人，因为他的身体没有那个意义的层面。就是没有那个潜在身表面意识沟通的那件事，他的身体就是纯粹一个生物机器。那这样子的话，西医医他就是很理所当然，这样子杀癌细胞就可以，这样子吃个药就可以。但是如果你没有解离掉，你还有一部分的潜在意识留在你的心里面。哦，对了，这个有一次我跟徐哥哥在聊啊，我就说，徐哥啊，我们中医说的心中之神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说是，表面意识中的潜在意识的含量啊？他说：“对对对，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就庄子啊，表面意识中的潜在意识，或者说左脑之中还听得到右脑的话的部分，就是这个东西，在医家叫做心中之神，在道家叫做心中之天。那庄子喜欢用天或者是真这个字眼，因为庄子认为灵魂人的自己才是真正的自己。”那这个庄子说的天真这个东西，医家说的心中之神这个东西，老子喜欢说的字眼是什么？明明，或者是玄变，就是那个在黑暗的世界你看不到的东西啊。所以老子跟庄子是显然不是同一个师承，因为他们用的词都是不一样的。就老子如果是庄子的师父或者是师祖的话， 它的用词不会相差那么大。那这个作为一个好像，也就是在我觉得，因为我们中医的世界啊，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你常常会觉得我们的身体真的是这个西方医学科学检验看到的这个身体吗？简单来讲，就是如果我们用一个科学检验来看我们的身体，我们好像会觉得这个脏有什么毛病，这样子修，那个地方发炎，这样子修，对不对？可是呢，在中医的眼中看这个身体啊，有一点点像是如果你的身体的每一个零件好像是个别的，如果你个别用物质的角度看你的器官的话，可能每一个器官呢都是乐器，然后呢，你这一大堆器官一起奏出来的音乐啊，难听的要死，啊，难听的要死的意思就是你生病不舒服。那很多时候你很不舒服的，等到西医院检查是没有病的，然后检查了好几个科都没有病，他就会说某某小姐，你要去挂一下精神科，对不对？就是你做出来的音乐难听的要死，你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在中医的世界就不得不比西医的世界去多想一件事，就是这个到底是乐器坏了，还是乐谱本身写得很烂？也就是说，当你是乐谱很糟糕的时候，你还不一定是要修乐器哦。就比如说，你选择的工作让你很痛苦，你选择的结婚的对象是相处起来你根本就觉得很难过的人，就比如说这个老公讲话好无聊，让自己觉得很有趣，一直讲一直讲，对不对？这个都是很会让人得肝癌的，因为就是没有最重到好，你想要就是他的罪好像不能重到去判死刑枪毙掉，可是呢，你心里面其实已经想把他杀一万次，对不对？这一类的事情，就是你如果你的这整个痛苦的感觉是来自于乐谱坏掉的时候，其实你的这个机器也就没有什么好修了。所以这个东西在医者医也的角度，就是在物质层面之上，就是你的身体是什么东西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潜在意识跟表面意识之间的沟通是用象征物在沟通，所以呢，中国人是看准了啊，身体生病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这个话讲的实在是太举重若轻一点了，就我这个癌细胞现在蔓延到这里，扩散到这里，跟我讲是一个举重若轻的事件。但是呢，其实这个身体的生病它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所以它只是有一些讯息要告诉你。就当然也有些人他会说啊，果然是得了这癌症，我才觉得其实我人生根本不想做这些事情，我真正想要做的是写作，所以呢就专心写作，然后呢就觉得啊，这样我人生总算做了想做的事情，但癌症也是没有，还是死掉了啊。但是至少这个癌症这个事件有帮助他找到多一点真正的自己，这样的感觉。那这个我们的医理跟我们的本草学，刚刚我们有讲过啊，这个本草学这个东西是一大堆像是冬季恋歌裴勇俊先生的幻想一样的那种故事啊，而且是很怕人家戳穿真相的故事，就是这些都是透过象征符号在试图解释一个你不知道真相的东西，所以这也都是象征性的讲法，不能说是绝对的事实，这样同学能够理解吗？不是绝对的事实。然后呢，昨天讲到什么刘德华减肥法，人的大脑是很笨的，我看天威你今天要减肥用刘德华减肥法，饿也吃不饿也吃，我看你会更肥，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不一定是绝对的事实。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啊，都不要说相不相信中医了，所以那个啊，当我们看到我看到中医狂人啊，在那边叫人要爱中医，要信中医的时候，我说中医怎么能相信呢？它在本质上就是不可相信之物啊，你怎么能相信中医呢？这摆明是讲谎话的，你怎么还相信？他自己都说自己讲谎话，你还要相信？就是我卖给你这个串珠，我说这个是塑胶珠，我假的哦，你说我要相信它是真的，这个是中医在 我今天要说的是，我们在这个课堂上在定义中医它的本体是一个怎么样的体质，就是越我们越能够了解中医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我们越好对付它。就是你要抓一个什么昆虫也好，你要知道那个昆虫的习性，对不对？知道那个虫喜欢舔蜂蜜，在丛林里面吐点蜂蜜，那虫就来吃了，是不是？所以就是说，你要抓到中医，你要了解中医这一只很奇怪的生物，它的生态栖息状态。那这个，那中医这条不好抓的泥鳅吧，那个很不好抓的一个点，就是我们透过象征符号操作真理这件事情，讲的难听一点，就是透过谎言在处理事情。怎么叫做透过谎言在处理事情呢？或者说不是谎言，而是这个世界上一切有形的物质现象，科学可以证明的现象，其实都是虚构，也说不定。什么叫都是虚构的？就是曾经有过这样的故事啊，就是十八世纪的时候，人那个有一种物质叫甘油，有听过吗？都可以溶于水，可以溶于油这种东西。十八世纪的时候，甘油是没有固态的，就是它没有固体的，你冻到多冷都不会结，都不会形成固体的。然后有一次呢，在澳洲跟英国利物浦之间的那个有一个轮船上面运送的甘油，冷藏保存，是十九世纪末还是什么？大概那个时候，就我发现里面有结晶了。然后那个科学家就很惊奇，就从来都没有固态的甘油，怎么会有结晶呢？然后把那个结晶放到别的甘油里面，发现别的甘油也开始可以有固态了。然后科学家就赶快联络世界各地别的科学家，说这个我们发现甘油变成有结晶，你要不要跟我拿这个晶种，让你那边甘油也会结晶？就别的科学家说不必了，我们这边甘油也都会有固体了。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啊，说不定是一个高度虚构的世界。就是有一天上帝想起来说：“哎，我在做创造万物的时候，这个东西忘了给它做固体，把什么补加一下，就有固体了。”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现象，搞不好都是高度虚构的象征物。就是上帝忽然改一下设定，对不对？因为我们有知道，这个世界啊，很可能是有一个，就是上帝创造，而且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啊，说不定都有一点粗心大意。就像英国有一个作家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作者，他就说，这个孔雀真的是很奇怪。那个雄孔雀啊，开屏啊，就是把自己弄得很漂亮，一直在母孔雀啊面前这样子摆弄，觉得这样子我美美的就可以找到老婆，对不对？可是呢，肯定那个母孔雀啊，是一点点审美的细胞都没有的。这公孔雀不管怎么开屏，他理都不理，完全看不到。就是上帝帮公孔雀造了这个拼命炫耀自己美丽的基因，可是忘了给母孔雀审美的基因，所以公孔雀每天就是盛装打扮哦，为悦己者容，那母孔雀还是随便交配就算了。就是这个世界是一个很奇怪的设计之下的那个一个产物啊，所以呢，我说这个高度虚构的世界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们如果是科学家，说我们人受到病毒的感染，对不对？应该是病毒的基因进到你细胞里面，就是挂到你的 DNA 或者 RNA 里面，然后呢，于是你的细胞在制造物质的时候，就顺便帮病毒制造出很多更多的病毒，对不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积蓄嘛。那这是一个 DNA、RNA 层级的一个非常微观的事件，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你看张仲景的书哈、会说你感冒了、如果是太阳病，是外面有风邪攻击到你的皮表，还说营卫凑里这个会是他们诊是怕风，代表风邪是只进到你的营卫的胃而没有进到营，因为进到营你就会怕冷而不是怕风了。然后呢，我们今天就用桂枝这个药性，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再用生姜啊，把这个风邪从我们的皮表排出去。然后呢，或者用葛根，慢慢的把这个后脑勺的经络疏通啊，然后我们的感冒就好了。你像这种故事情节，你讲到那种研究基因、研究病毒学的科学家眼中，那是多么的玄幻！就是说，怎么会一个我们都已经研究观察得到的一个病毒基因进入细胞的这样一个事件，你们可以讲到那么扯，还人体有六道气场，然后居然还可以 这样子，就最可怕的是居然还能医好。就是说，这个东西很奇怪，就是到底是乐谱把乐器玩坏，还是乐器把乐谱吹坏，都不知道。就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很多很多层的虚构结构的世界，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真正的真相。那甚至同样这个病啊、哦，我说这个人烦躁欲死啊、哦，这个我们是用什么？张仲景无助于他，对不对？说浊音之邪纠，浊音之邪纠缠他的阳气，所以呢，把这个浊音之邪用这个无茱萸把它剥掉。那为什么用无茱萸？九月九日登高插茱萸，听过没有啊？就是有神仙告诉凡人说，这个邪气有一股邪气要攻到，像那个徐克那个什么《蜀山传》一样，就一股邪气要攻到蜀山来了。你们逃高一点，山上插茱萸，把那个邪气挡在山下，你们全村就不会得瘟疫死翘翘。瘟疫不是细菌感染吗？为什么这边插一个茱萸可以挡细菌？对不对？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就是这样子一个，好像对某种磁场有什么克制。所以，但是呢，如果这一个烦躁欲死的患者，我们放到一个不是中医文化圈的，比如说到这个什么澳洲或者印第安的土著啊，这个烦躁欲死在床上打滚，看他什么病也不知道什么病，但他一直说我受不了了，让我去死吧。这时候他们村里面可能就会找一个巫师，对不对？然后这巫师就会抽这个有什么？那个什么香菇还是什么类似什么烟，对不对？让自己进入一个冥想的状态。那在这个冥想的状态呢，他就看到这个人啊，身上被一个巨大的黑色的蜘蛛精缠绕的，然后就叫他们的祖灵啊，祖先的灵魂变成一个白色的老鹰，冲过来把那个黑蜘蛛叼走，然后啊，回到现实世界，哎，那个病人好了，对不对？这样玩也可以哦。就是这个世界真的是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地方是真正的真相。那中医啊，是一开始碰触到，哎，怎么有个灯对着我照啊？那在搞什么鬼？你那边那个人开个灯对我照什么意思？啊？啊？那个，就是在这个。我们中医一开始在面对人体的时候，就中国人一开始的情况就是不就是中国的这个伏羲跟女娲这件事情那个画面啊，究竟有点在暗示说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就是想要不要太偏向那个完全的玄学迷信那一边，也不想太偏向物质的世界这一边，所以就站在中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人的身体，就到时候我们就只能够用意义这个东西来表达它，就是这个一个病毒侵入一个细胞的这个事件，我们中国人，比如说张仲景好了，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会说它是一个邪气进入人的太阳经或者进入你一个什么经的事情，就是已经把这个说故事的方法从邪气攻入，就是从那个病毒进入你的基因这件事情，说成是一股坏能量进入了你的经络，然后呢，在用药的时候呢，你说什么东西，就是事实上发生的是什么东西对那个病毒有效果呢？我们中医也不知道，但是呢，我们会捏造一个故事说啊，因为肉桂树的旁边都长不出什么杂草，所以呢，肉桂树是可以驱风的。就是用象征性的方法理解这个疾病，然后用象征性的方法去治疗这个疾病，就是有一点像是啊江湖的故事，就是你被一个骗徒搞到，你就找一个更厉害的骗徒来骗他，就是这样子用谎言跟谎言打，但是你又不能说它绝对是谎言，就是在这些谎言的背后可能是有真相的，就在那一颗红豆的背后，老王可能真的被坏女人骗过，啊，就是在这样的不能知道真相的时候啊，我们的身体观或者是本草学，就大约是以这样一种日本话说“一一卡边”，“一一卡边”的意思就是说，哎呀，不求甚解，差不多就好。 就是差不多就在这种差不多差不多的情况下就开始用了。那当然呢，我们也会，就是这东西说不定也是有点像冬季恋歌的裴勇俊的一厢情愿吧，就是我们也会有一点想要相信啊，真的只是想要相信，就是在这个我们所不能感知的那个世界，其实那个不能感知的世界啊，一方面可能指向的是真正的什么灵魂的高次元的那个世界，一方面也可能指向那个太过于微观，我们不用电子显微镜没有办法理解的世界。就这个我们所不能感知的那个真实的世界，可能多多少少会给我们一些讯息，让我们能够知道，至少能够知道一点，就给我们一点线索。而给我们一点线索这件事情，西方的神秘学有一句话啊，叫做 as above be a so below， 就是上面的世界有什么，下面的世界就会也有什么。就是我们任何的事情，可能我们任何看到的有形的东西，可能背后都有无形的东西。所以你的无形的你，我们不能知道的那个部分的你，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有形的这个你也会相应的有一些征兆，让你看到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就是，或者这是神秘学的说法啊，就是神秘学的说法会说 form 就是它的形体 form 啊 form 等于 function， 就是形态及功能，就是这个东西长得很丑，那你看的就会很难过，形态及功能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本草学啊，都是相当一厢情愿的想要相信形态及功能的这个事情。那也就是我们是，其实这件事情不得不说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因为你呢太想要相信这件事情，所以你无论如何也要把它合理化，就是这个本草长得这个样子，所以怎么样子。那第二个可能性是，上帝在创造万物的时候，当然我不是基督徒，不应该说上帝了，就是大宇宙的意识，在创造万物的时候，可能真的有这个特征。就是这样子说好了，就是一个东西在看不到的世界，比如说我们三次元世界立体的一只手，如果打光投影成二次元世界的时候，多少还有某种形状，就它不是立体的，它的像度有少掉，但是也还是有一部分的形状。那这个它现有的这些我们可观察的这些特征或者象征，跟它背后真正的事实之间啊，那有形可以观察的东西，我们叫做就称之为形，这个 form 称之为形。那无形的那个运作，那个 function， 中国人称之为意，就是医者意也这个意。那加起来就是我们打拳那个形意拳的形意。也就是说，我们的中国人的医术，它本身是在玩一个称之为形意的东西。而形意这个词啊，如果你要用英文来说的话，很妙的是，英文里面翻译形意啊，有一个词很多翻译者觉得是语感最像的，叫做 pattern。 pattern 这个词你知道意思吗？中文要怎么讲？ 模式 就是好像有一个固定的规律或怎么样的。 pattern 就是我们中国人在这些非常不可靠的童话故事里面，其实在追寻的是一种形意。而那个形意呢，在找的是这个事情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原则在它的背后，就是那个 pattern， 或许啊，就是中国人逼近科学的方法很奇怪，就是跟西方科学不一样，就是这个固定的模式，就好像我们宇宙现在可能说什么有物质的东西之间有万有引力，我们姑且说是有这么定律，就是上帝有设定说，几度水会结冰或怎么样，姑且这样说，这是不精确的说法了。就这个宇宙背后是有一个设定值的， 那个宇宙背后的设定值呢，哎，中国人也叫它天罡，就是那个上面一个四，底下一个正，那个罡字，就是最硬邦邦的东西。佛经那个金刚经，就那个金啊，是最硬邦邦的，像钻石一样，是最硬的。金刚石一样硬的金，就是这个全世界最硬的东西，是这个世界背后的设定的规律。那我们不能够直接接触到那个上帝的设定，这个所谓的穿越真理之门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在形意之间找出一些差不多差不多的定律。那个形意之中找这个差不多差不多的定律，其实呢，什么古希腊人看着星星啊，对不对？就会这样的编故事啊，这个形状很像一个螃蟹啊，那个形状很像一个蝎子啊，对不对？那螃蟹跟蝎子，我们就会幻想一个故事说，啊，这个女神被人间的男人玩弄了，所以就派这个螃蟹，就派螃蟹去把那个负心汉弄死啊。就螃蟹呢还没有咬到那个负心汉，就被负心汉一脚踩死了。然后于是这个女神就又派出蝎子啊，那蝎子就成功的把那个负心汉蛰死了。所以呢，就螃蟹呢，就是很努力的帮女神卖命啊，但是呢，牺牲了。蝎子就是很努力帮女神卖命，所以成功了啊。所以螃蟹做的人呢，就是不敢爱又不敢恨；蝎子做的人就是又敢爱又敢恨啊。就是你知道，他就会看着这个星星开始捏造，认为说人是有某种固定的模式的。那这个，那中国人的这个医学本草学，在这个形意之中也一直想办法捏造出一个，就是其实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我想捏造一个宇宙的真理，就想要去接近宇宙的真理。所以我们会说，这个黄芪这个植物呢，它是在比较干燥的土壤里面，就是一个根啊不太分叉，直接戳到底下去找地下的水脉。所以那你要拔黄芪的时候呢，再一拔就拔出来了。然后它松松空空，绵绵甜甜，味道淡淡的。所以呢，你如果用了黄芪的话呢，就会好像这个黄芪的根啊，就会把你的这个地下的水脉抽上来，变成空空松松绵绵黄黄白白的东西，就变成说你吃了黄芪，它就会把你的肾脏里面的深层的能量抽上来，然后就补强你的表皮跟肺跟脾胃，而且这个水冲上来的经过的路线，在人体来讲是三焦，会沿着三焦走。那于是呢，黄芪吃了之后呢，可能你的内脏啊，机能都会比较旺盛，肺也会觉得比较有气。可是呢，有的时候吃多了你就腰酸，因为肾脏被抽空了。啊，所以黄芪真的是补药吗？而且它只是凿个水井拔水的药啊，水抽掉以后上面实了，下面就虚了啊，之类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是说，会用这样一个流动的虚构的身体观，然后去对应一个植物的形态，这样子啊，什么什么。那而这个我们中医啊，在说了很多专业术语，其实我要说，就是我们历代的医家，乃至于我本人啊，都是不断的发现自己其实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自以为自己知道这个错误。怎么讲呢？比如说《黄帝内经》里面的很多医理，有些医理是这样子啊、比如说我刚刚一连串讲了好几个治眩晕的方法，对不对？那《黄帝内经》里面就讲珠峰吊眩皆属于肝，所以你记不记得我昨天讲，说你用《黄帝内经》的理论去指导临床的话，你还得了？就这些前面我之前什么苓桂竹竿、什么泽泻汤这些，没有一个你用《黄帝内经》的方法治得好啊。就是。也我要说的，我这样直白的讲，就是《内经》也是会乱说话的，因为它只是一个巨大的资料夹，过去口口相传留下来的关于这种医学的论点就全部收进去，那到底是不是绝对的对也不知道，对不对？然后另外呢，如果有人问我说，我要用《黄帝内经》来指导我的中医临床，如果有人这样说的话，那我要觉得说，这件事情你要能够了解它本质上的无力感。就《黄帝内经》成书的时间应该是在汉朝吧，距离现在也差不多2000年有了。那好比说啊，《黄帝内经》里面有一句话，就人的身体里面的一个水啊，不能救到5个火的时候，人就会瞎掉。 那这句话呢，写在那边，历代注家也可能很热心的注解了，就是哪一个水啊，可能一个圣水啊，救到五脏的火，不能救到五脏的火啊，人就瞎掉。可是呢，这句话要在临床上面能够实践，是一直到清朝结束、民国初年的时候，就清朝结束、民国初年的时候，开始有一些医家啊，用真武汤。好像真武汤某种程度上可以把人的肾水运转上来吧，用真武汤啊治疗了一些提早老化的那个眼睛瞎掉、耳朵聋掉，然后那个时候才觉得说，哦，原来我们人体的这个肾水啊，是这个东西，我随便用西医学胡乱一下啊，你们不要当真，就是人体肾脏的肾水，有的时候是肾脏会产肾脏先会产生一些类似人体自己的类固醇这些东西，那个是可以帮内脏消炎的。那如果内脏一直微微的在发炎在上火，那这个人就会老得很快。那如果你是有足够的人体自我制造的内固醇，或者我们姑且称它为肾水的话，那这个内脏不发炎，人就老得慢，这样子。那所以提早老化的太厉害，甚至听力视力都退化的话，你就无论如何要把这个肾水补强起来。那真武汤很能够提供这个肾脏自己制造这个消炎用的内固醇的能力，或者说补肾脏还有一个特征是人的肾脏里面有残留干细胞，所以已经坏掉的部分还可以再重新修好，所以那个肾水到底是指内固醇还是干细胞都有可能。但是不管它的真相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黄帝内经》的这一句话的理论要能够应用于临床，花了2000年才做到。所以如果人类的寿命是4000年的话，你就可以研究《黄帝内经》，期待2000年以后你医术变好。就是我没有在这《黄帝内经》都是垃圾，但是你也知道，就是一个科学理论到开发应用到变成家电用品，这中间是需要时间的。所以理论指导临床的话，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你这一辈子如果要从理论去想通去得到医术的话，你可能花的时间会相当的漫长，而且有很多东西就是历代医家都花了2000年才想通的。那你觉得你这一辈子是如何之天纵奇才，你可以在20年之内想通啊？你比那些医家都聪明100倍，是不是？所以我个人就觉得，因为这个中医从理论指导临床是这么漫长的一个过程，是这样的一种体质，所以不如就是你能够会的临床就先会，基本分就先拿到算了。就是，而且我觉得我看现在的就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有在开业的医生，都会觉得非常吃惊的是。理所当然的基本分都不会的问题，就是烦躁欲死的无助于汤症，不知道开无助于汤。哎，头昏这3-5种头昏，没有一种会医，全部都开那个什么珠峰吊玉煎，都珠峰吊旋皆属于肝的那什么半夏天麻白术汤什么的，就是理所当然的基本分都没有人拿。哎，我看到这个现象，就我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就是说，这是不是因为人的我执太重啊？就是你低头捡起这些理所当然拿得到的基本分，没有办法帮助到你的逼格，是不是？因为你知道我是理所当然捡起来没有拿得到的基本分的人，所以那个上海的妹妹骂我说：“你们那金刚派，那一头都没有脚都没脚，那个乱开药。”哦，我也是，不是，就是我连回嘴都不会的，没有逼格啊。那。所以，就是，但是呢，就是，所以就是这些拿得到的基本分，先都拿到，就是不要花脑筋，不要花力气，就是一定就可以学会的，就先学会。这样子，比起你那个《黄帝内经》的内容，去想啊，去想这个2000年要轻松多了。然后呢，另外就是说，有比如说啊，有没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从前会自以为自己知道这个问题？好比说。有一个词啊，精，精气神的精。内经里面说，五脏藏精， 满而不实。那五脏里面都是金，然后是又满又不实。那六腑呢，它就不是藏金了，那六腑是实而不满。那实而不满就是说，你看六腑就是都是管状的嘛，对不对？胆管啊，肠道啊，对，都是东西在里面就经过一下，塞住的时候是有东西，但它不会满，因为它会排出去，它会拉掉。所以实而不满，你懂？那满而不实是什么东西？里面塞满了一个什么东西，但这个东西不占空间。我的意思是说，这东西我从前会在读内经的时候，哦，自以为我理解了理解了，其实我现在才想起来，觉得哎，我理解个屁呀、啊！就是那个是什么东西塞满了又不占空间，就是超次元物质吗？就是什么科幻的什么超越时空粒子还是什么东西？就到底我们中国人啊，一直在讲说你要保住你的筋，对不对？可是我学中医，哎，差不多十几二十年了、啊，还真的觉得我连筋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了，就是精气神大大的三个字，就是常常挂在这里，挂在那里。其实我连精是什么都不知道。也就是，你以为是很基本的东西，其实是最难的东西。有没有发现？我常常说，中医是一个倒过来放的金字塔，临床应用最简单，基础理论最难。就是那些五行的原始码，或者这种最基础的什么精气神，这个是最难搞的。你还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那这个精神东西这件事情，其实我是反过来啊，找到一点线索，但是我也只能跟同学讲，这是线索，不是不敢说是真相啊。那这个就是《中国本草》讲到这个《本草》的形意学啊，或者是我常说的《本草》的童话故事这件事情，有一味药很特别啊，因为我从前。我开始接触中医是因为从前帮老师啊做学校老师做研究，就是比对这个中国从汉朝第一本到清朝最后一本《本草》著作的里面每一个医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好，那时候老师的研究是这个，所以比如说那时候落到我手上的有人参这味药，所以我就整理说汉朝《神农本草经》说人参是这样子，然后晋朝的《名医别录》说人参是这个样子。然后又下一本又有什么不同的意见，然后又下本又说它是什么形状，所以它嗓子有这个药性，或者说怎么样可以治什么。然后李时珍的爸爸是人参专家啊，就讲了一大堆。那总之呢，历代本草学家对于人参不同的意见，我记得我那时候整理出来的是60000字左右，而且意见都不一样。然后呢，你把这个意见都总合起来以后啊，其实在我心里面就一直留下一个疑问。就是一般人啊，都说人参是补气的，可是这是有一点奇怪啊。就是正常来讲，以中国人的那个形味道跟形体的那个看法来讲，通常比较能够补气的药是比较偏甜一点点的，对不对？就有甘味的。可是呢？人参吃起来是苦的，就是不太甘，就是你会自己硬要幻想它是甘的啦，但是其实是苦苦的。所以好像为什么一个苦苦的药是补气药呢？其实以我们人类的味觉的设定来讲，吃起来觉得那么苦的药基本上都是泻药的。对，为什么它是我们会吃人参觉得有补气呢？而且因为历代本草比对这件事情，我自己我跟60000字是做过一遍的，所以我老实说呀，如果你把这些各个本草学家的意见啊，全部加总在一起看的时候，也会发现，他们所有意见相同的部分的交集点，因为这个人有这个意见，那个人有那个意见嘛，但他们总有一个是大家都共同认同的那个轴心嘛。那个轴心上面也会让人发现人参并不补气。其实我们今天如果要补气的话，用党参还蛮补气。那用黄芪呢，就是跟肾脏去借气。黄芪是这样的， 王吉这个药啊，用这个图来干嘛？它是把少阴君火呀、啊，转化成少阳相火去用。君火是意识的能量，就是这个人的感知力是君火，甚至连表现力再加了一个君火，感知力、表现力、心中之神这个东西是君火。那相火呢？啊，这是再讲一点点五行的属性了。就是相火这个东西呢，中国人又有一个称呼叫做魔王，就像一层长间的长魔一样，一个魔王。那那个魔王是什么东西呢？是好相火比较接近的说法，是科学家说的，说是一个树啊，要长一片叶子的时候，它其实先是有一个电磁场啊，先在空气中勾勒一个叶子的形状，然后有形的细胞才照着那个叶子的形状去长的。所以所谓的少阳三焦这个东西，有一点像是人体的这个从无形到有形之间的那个模子，铸模啊，铸造钱币、铸造模型的那个模子，英文叫 cast 啊 ，cast。我们今天说这个电影卡斯很大，那个 cast。那原来 cast 是那个古时候的那个印度的那个种姓制度 cast， 就是这个人出生就是奴隶，这个人出生就是军人。就是你的一生出来的时候，那个模子就已经注定了，这个 cast。那这个，所以这个少阳魔王的力量是黄芪在补的。那黄芪是拿少阴君火去分化成少阳相火来补这个人。所以今天如果我啊受了伤，伤口不愈合，大量黄芪煮水喝，哇、哦，那个肉长得超快。同学有过这个经验没有？没有啊，也没喝过。就那个肉长得很快，所以赶快要从那个能量的世界具象出这个有形的肉身，黄芪超有用。但是我这样大口喝黄芪汤啊，然后肉很快长好了，然后呢之后怎么样呢？看电视发现怎么笑点我都笑不出来，就是人变笨了一点点，啊，就是他戒掉了一点军火，就变成相火。那所以呢，你要说黄芪是补气药呢，又好像不是那么补气，有点像是，就是把灵魂当柴烧了，所以你身体现在很温暖了，但是灵魂少一点了，就是讲来念念在跟恶魔打契约一样啊，就是我给你点我灵魂，给我100万啊，这样子的这个很奇怪的一味药啊，就但是这个就是临床上相当能够体现的真实。因为很多下焦不够强的人，一吃黄芪补气的那个为主轴的补中益气汤，一吃下去就腰酸，这个是常有的事情。那接近下课时间了，那关于这个人参的药性以及跟这个精气神的精是有什么关系，我们下一堂课再来继续好了啊。你有什么问题想要现在问吗？还有3-5分钟可以问，没有吧？好，没有啊。你举手啦，你说什么？啊，我跟你讲啊，你的问题，请容许我说，这是一个不对的问题。就是谁要你柴龙母吃酒？吃柴龙母有柴龙母的症，吃到没有这个症就停。这个不知道，要看你的体质。就是你如果本来啊，这个肝里面的血就很够啊，那可能是伤不到。因为柴，我这样子大约而言，柴胡剂会搞到肝阴虚的不得了的时候，是在没有症可以打的时候。日本人拿柴胡当小柴胡当保肝药，那个吃死的那个事情，是因为他没有柴胡症，在吃柴胡剂。就是有症的时候，基本上不太会伤身体。没有症，然后长期吃就会受伤，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吧。这个东西啊，我不敢说是绝对的真相，没有，因为我不是那种通灵人、巫师，不是。但是呢，我还是说，有些话在大陆不好讲，但是在台湾人讲的话，大家是理所当然这样讲。就从前有一次，我在跟徐文斌哥哥聊的时候， 我说，哎，这个什么事情，这个人这样子，有一点要解离掉了，我开财龙火啊。徐坤说，这个药你怎么敢开啊？那个身上有平一二零的人，财龙火一下就被二零就被打下来，然后那二零就会来找你算账，你撑得住吗？也就是说，吃财龙火就好，没有吃财龙火就没好的人啊、哦。常常身上有根东西，吃了就驱魔成功，不吃了他又爬回来。所以这说不定是另外一个向度的事情啊、哦，有点麻烦。我不敢说你就是这样啊，我没有通灵能力，我不晓得这种事情的啊，只是说这是我们中医人关起门来会讲这种事情。好，老师，谢谢。